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咁啊，英国方面咧，一个被指为极右同埋反移民嘅政党，叫做 Reform Party， 有人话叫改革党，咁我叫革新党。佢个党魁咧就 Nigel Farage， 呢几年来都系英地媒体一个咧第一当红炸子鸡嘅人物。咁佢喺三日前咧系特登召开记者会，系宣布咧佢嗰个一旦上台。是執行強硬的反移民的政策。在記者答問的時候，最後一個衛報的女記者問，烏克蘭和香港的人，你是否不准备的，不给他们入境呢？是吧？他说 None of them would get it， 即是说没有一个是会在那80万现在滞留着，是等着是拿入籍英国或者是等緊永久居留那些，是没有一个都会得到。那个时候我在上两集已经讲，我话呢个咧唔系代表佢正式嘅立场嘅，咁果然啦，系嘛？就咧喺两日之后，法拉治咧喺伦敦接受一个咧嗰度嘅叫 LBC 啊一个广播电台嘅访谈咧，系嗰个主持人叫 Ferrari， 叫法拉利啊，就咧再问佢：你到底上台之后系咪唔俾乌克兰嘅难民同埋香港 BNO 嘅人士入境？咁佢好清晰咁讲：啊，我唔会唔俾佢哋入境。我会俾啊难民入境，同埋香港嘅 BNO 人士入境，因为佢哋好勤力嘅人，咁所以咧就可以讲话叫一天都光晒啦。啊，正如咧我风云谷个陶杰咧系不嬲都话，你哋唔需要听到啲嘢咧，好多香港 BNO 人士咧系恐慌得咁交关，因为咧正如我讲，费拉治咧喺前几日讲呢样嘢嘅时候系带有负气嘅成分。因为他在记者会那里已经想着都走了，讲了整个钟头，还有最尾他看到这个左翼的卫报的女记者的嘴脸就讨厌，他根本是不想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说 None of them will get it， 那个样子是非常之有一个面带怒容，这个怒容呢不是说针对香港人，而是针对那个左翼的女记者。当然了，就是英国的传媒当即刻呢是揸着这两句呢是拿来大肆渲染，咁咧啊呢个费拉治咧觉得事态严重，出嚟澄清啦，咁所以咧就拨乱反正啦，所以香港嘅 BNO 人士唔需要恐慌，系嘛？之但系我认为佢就算俾晒350万 BNO 人士入嚟咧，我觉得咧系反而又对英国唔系好公道啊！呢个咧我慢慢咧日后再讲吓。咁啊，费拉治咧。我正如我上集讲，佢好多嘢系唔系咁清楚噶，啊嗰啲细节嘅嘢。当然咧，佢个嗱而家咧，佢个仔叫做阿 Sam， 阿 Sam 咧就喺香港嘅呢个叫四大会计师行之一嘅叫安永啊，啊会计师行嗰度做紧亚太区嘅顾问嘅。佢有一个老友应该识得佢嘅，就叫前医管局啊嘅主席叫胡定旭。咁佢个仔阿 Sam 喺呢度啊，啊咁就应该睇埋咧喺香港同埋上海。安永会计师行在上海亦都有分行，咁佢系咪要时时翻去大陆啊？系去公干咧？吓，当大陆有关方面嘅部门知道佢老豆系叫做 Nigel Farage， 喺英国咁有影响力嘅时候，有冇向佢个公子展开统战呢？尤其系而家费拉治嗰个党啊，系正系要接受捐献啦，啊要呢个叫众筹嘅时候系嘛？你都明白我讲乜嘢噶啦？反而呢个咧。是可能是会是一个即是比较脆弱的漏洞。但是怎样都好，他既然今天讲了这样出来，是我相信这个是代表他一个官方的立场，不会影响到 BNO， 所以我今天见到阿鲍生你呢都似乎有些笑容，因为上两集呢你确实是都挺闭翳，我告诉你听是没事的，定些来啦，是吧？就算而家香港人啊，见到 Reform Party 啊，系嘛，都系欢迎啊，呢个 BNO 嘅，咁 BNO 喺英国啊，又唔需要话制裁佢喎，下次咧如果大选咧，你可以考虑投票俾佢喎，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多得你啊指点啦，同埋咧，我就唔系太担心嘅，因为我应该数时间咧， 应该够嘅，未到啊。法拉治上台之后咧，我应该都吓、啊、可以吓、啊、可以安安稳稳生活，咁亦都唔惊。咁啊好啦，咁啊上次咧我哋果然啦，其实我哋各自虽然立场有少少唔同嘅，但系个分析系一致嘅，就系觉得咧系稍安无躁，唔需要过度担心，因为咧距离佢真系执政同埋真系推行呢个政策咧，仲系遥遥无期啊。如果你要担心法拉治，不如担心而家嘅司纪贤啦，因为佢系执紧政嘅呢个工党，佢嘅白皮书咨询咧迟迟未公布，咁点解唔公布出到嚟咧？其实呢个咨询已经完咗噶啦，啊，亦都咧，我觉得个结果好清晰，因为大部分跨党派嘅议员咧都系支持 BNO Visa 人士嘅，咁点解佢又唔出声咧？点解佢唔快快公布乌克兰同埋 BNO Visa 咧系豁免咧？嗱，咁你要防右，不如防左。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法拉治，虽然系呢个人咧本身啊比较多棱角，同埋咧佢出到嚟嘅时候个态度咧系比较差。咁但系咧，佢今次好快两三日之后就已经澄清咗之后咧，咁我相信已经呢部分已经冇乜人再讨论噶啦。反而大家唔好忘记咗工党而家咧，佢依然嗰个白皮书嘅咨询未出咯。咁啊，对于香港嚟讲，香港人嚟讲嘅影响系最直接同埋最快嘅啊。咁啊，所以就都是叫恭喜大家啦，包括恭喜埋我自己啦，咁啊 系啦， 过天青，咁啊唔需要再担心啦， 唔使惊啦，即系咁啊，现时留喺香港15、16嘅 BNO 人士，使唔使啊？哇，喂，呢个费拉治杀紧埋嚟啦，系嘛，走啊走啊，都系快啲卖楼啊，唔使惊住，就算佢上到台咧，都唔会 ban BNO 嘅 ，OK？ 咁因为咧，佢系戴卓尔夫人嘅继承人啊，吓，当佢知道更多啲资料咧，例如我上两集所讲 BNO。香港人的居英权严格来讲根本不需要五加一，严格来讲你爆生任何人揸住个 BNO 来到应该24小时内可以换本英国本土护照。为什么？因为1989年六四之后戴卓尔夫人呢是已经推出了一个50000个居英权的家庭。居英权揸住那张证书是不需要五加一的，万一他们来香港是即刻可以换英国护照的。咁既然係咁，咁 BNO 點解仲要經歷 under 高過五加一呢個第一？第二，當年揸住嗰50000个居英權啊，好多人喺戴卓爾夫人同埋魏奕迅啊，係做港督嘅時期，嚇佢哋係仲未曾啊，係改變佢哋嘅顏色同埋嘅人格嘅。嗰陣時英國政府咧就話嗱。我俾50000个居英权俾你，包括香港嗰啲公安同埋纪律部队。我希望你哋留喺香港，系守护住香港嘅底线，系咧系守护住一国两制、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精神。吓、啊，你嘅靠晒你哋。有咩事咧？大陆如果系同美国战争咧，吓、啊、你哋系出现一个不可抗力嘅因素咧，你哋可以即刻过嚟揸住呢张。魔術紙咧，係一過起佛羅機場咧，就即刻係當英國護照用。之但係呢50000个居英權嘅家庭裏面有好多係辜負咗英國政府當初頒嗰個居英權俾佢哋嘅原則同埋精神。所以費拉治上台係應該係對嗰350000个 BNO 同埋嗰50000个居英權咧，係進行一個好似 Donald Trump 政府啊。是而家同埋呢个卢比有一个政治背景嘅审查。因为呢喺年前呢另一次嘅访问呢个 Nigel Farage 係讲过，佢话佢其实已经讲过佢支持香港人过嚟㗎啦。佢又唔係话唔了解香港，因为佢个仔喺香港发紧达啦。佢每次去香港呢都系住文华酒店㗎。去年呢香呢个英国发生伦敦啊同埋啲城市嘅爱国嘅白人啊嗰、那个守护本土嘅抗争嘅时候呢，阿费拉治呢仲喺文华酒店嗰度做緊直播啦。所以佢唔系一个呢你哋呢就好多人所讲嘅人渣法西斯啊。我觉得佢系一个呢系有原则有底线嘅人。我都讲咗啦，佢嘅政纲反移民呢个大方向系正確嘅。但佢唔知道，或者佢而家终于知道呢，香港嘅 BNO 系从属于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特别的 category， 不应该是被视为一些是投资移民或者在这里毕了业是找工作是拿工作证的移民。因为 BNO 来到英国根本不需要拿工作证，也不需要资产审查。你所要做的证是一个去验身一个健康证明，是不是？严格来讲一个 BNO， 你嚟到英國咧，係可以即刻攞社會福利種種嘅綜援，但係英國人唔會話俾你聽，係嘛？因為佢相信咧，你身為香港人咧係有咁嘅人格底線，因為香港人係勤力嘅，係唔會咧嚟到咧就伸大手板攞嘅。啊，我見到咧冇一個係咁啦，除非攞政治庇護嘅嗰啲，有一啲咧即係嗰啲2019年嗰啲後生嗰啲靚仔，完全係冇啊！誒、啊、呢、這個咧經濟基礎啊，同埋咧係緊急要逃亡嗰啲就要，但係咧你申請難民嘅期間，亦都不能夠咧係去做嘢。佢有少少嘅，如果我冇記錯，應該有少少嘅津貼俾你嘅。咁嗰啲又係另外另計嘅。咁總嘅嚟講咧，今次嘅費拉治講，其實烏克蘭同香港 BNO 同樣本質上都係難民，而佢咧覺得咧難民裏邊有好多人係對英國係有貢獻嗱。這個、呢個咧嗰個歷史視野咧。 所以我上次我都话佢唔会唔知嘅，但系当时嗰个环境或者佢真系突然间咧唔耐烦嗰下咧，就突然间冲口而出啦。咁跟住其实佢冷静落嚟，或者佢身边嘅幕僚提一提佢，喂呢十几万香港人咧都有票噶、哦，你唔好当佢哋傻噶、哦。第二，仲有香港人都系比较咧啊，有带资产过嚟，每一个人啊平均有人计数啊，可能已经过百万嘅资产啦。咁仲有啊。仲有嚟紧咧，如果当五加一之后咧，好多嘅香港人系合资格攞个 MPF 嘅、哦，嗰部分又系每个人可能有几百个嘅、哦， 到65岁有得攞噶啦。 冇错，呢啲呢一笔数啊，如果计翻上嚟，可能系过亿嘅英镑嚟嘅。啊，咁对于英国嘅经济嚟讲，最实际房地产市场啊，又或者其他嘅啊买车啊嘅市场啊，喂，好大嘅一笔资金。咁所以计翻数上嚟嚟讲，香港人。唔系，甚至同乌克兰嘅难民都有分别添。不过无谓就咁样再细分啦。咁所以其实佢自己当佢翻翻去坐低啊，开个 debriefing 嘅会嘅时候，可能已经有幕僚提一提佢，会唔会趁机会啊澄清一下咧？甚至啊，嗰、那个听众打电话上去，我都唔知系咪妹嚟嘅，因为咧嗰、那个卫报系左啊嘛，跟住咪揾一个另外一个听众扮听众嘅啊幕僚打个电话上去，跟住咧。借機澄清，咁啊冇咁肉酸啊嘛！如果唔係自己咧，又要特登咧煞有介事地提出嚟，所以有時候咧政治嘅嘢就係咁有趣啦。咁所以嗱，總之，我覺得咁啦，即係而家咧就香港人嗰、那個都識得去表達自己嘅立場同意見噶啦。咁啊持續地向呢個你哋當地嘅 MP 反映意見，同埋向媒體咧去澄清香港人嘅身份同埋我哋嘅貢獻咯。依一點咧，我覺得。漸漸會多啲英國人會了解，甚至而家你出現咗嗰啲部分啦，嗰啲愛國民族主義嘅英格蘭啊 local 白人嗰啲組織，其實佢哋針對咧都唔係香港人嘅，佢哋都清楚香港人個身份同埋咧我哋嘅貢獻啊，佢哋針對嘅都係非法難民，同埋咧好多即係好食懶飛啊。又即係又為非作歹啊嗰部分嘅難民嘅啫，所以咧我哋要即係要。将佢哋区分出嚟，令佢哋明白，唔好将香港人咧当系佢哋一模一样咯。 所以唔好咧断章取义，一听到一句又系人渣法西斯啊，发起呢个叫抵制费拉治啊，啊呢、這个改革革新党啊，到时死人都唔好投佢票啊！我认为吓、啊，既然费拉治呢个立场咁清晰，我系咪讲要 reach out 先？系嘛？好多香港人，如果你系热衷于喺呢度啊投身政治嘅，你可以同佢哋啲党人倾噶。系嘛？更加深了解啊，甚至你可以啊，揾啲香港人加入呢个革新党噶。你唔加入啊，啊，你个对家已经有人加入咗啦，喺里边搜集资料啦。啊，革新党里边呢啲白人都好天真噶，佢哋唔知道啲中国人啊咁多横牙肠噶。吓、啊，你都知啦，中国人一讲嘢咧，好多啲鬼佬西人咧，佢系性格善良咧，系照单全收噶。你又话咧好可怜啊，喺某天龙国嗰度受到迫害啊，吓、啊、佢都觉得咧吓好同情啊。香港人有时你加入呢啲 reform party 咧，系会只会对自己同埋对佢有好处啊，系咪？所以更加讲不上话到时咧系唔投佢票。啊嗱，而家咧就嗰个革新党咧，佢嗰个除咗嗰个 immigration control 啊，嗰个移民个政策，佢其他嘅嗰啲亦都咧系准备咧系出笼。 例如咧，佢應承佢上台咧係大規模減税嘅，呢、這個一定啱聽嘅。佢準備咧係每年減幾多500亿英镑啊？嗰、那個政府啊嗰、那個開支係嘛？咁然後咧就將呢、這個英國國民嘅免税額由現時嘅10,000，即係年收入12,600镑咧，係加到20,000镑啦。呢、這個肯定咧係會攞到票數嘅。咁然後咧就減呢個公司税、利得税，然後咧就喺嗰啲能源啊，喺嗰啲產品嗰度咧，係 cut 嗰個咧 VAT 消費税，啊，亦都減嗰啲咧燃油啊，嗰個税，即係你叫你揸車入油咧係會平啲，係咪？然後咧就將嗰個咧遺產税咧係亦都咧係大即係、就是、大刀闊斧去寬免。嗱，呢啲咧就一定攞到中產階級嘅票，同埋攞到咧私人咧啊呢個企業界嘅票，係嘛？但最重要咧，我覺得最值得支持嘅就係嚴格禁止英國嘅教育界喺中小學裏邊係教呢啲所謂嘅 transgender ideology 變性意識形態，取消所謂嘅 DEI。然后咧禁止呢啲咁嘅叫做 critical race theory， 呢个叫做所谓叫种族批评理论呢啲咁嘅异端邪说啊，同埋啊，一旦发现英国嘅大学有违反，仲喺嗰啲教材里边啊塞入呢啲咁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咧，即刻 cut funding， 呢个做得好，而且做得一定有效，因为美国 好多大学 咧。 一定会赞成。好 多大学啊，系联邦政府控制唔到，同埋好多私立大学，英国冇私立大学咁制噶。英国全部咧大学咧就要靠政府俾钱。嗱、这个、呢个咧就全部咧系同啊呢个 Donald Trump 个政策咧系一致，系嘛？啊，另外咧就系、是、亦都咧系要呢个改革啊，啊呢、这个上议院啦、啊，同埋咧系有 cut 咗嗰个 BBC 嗰个咧叫电视牌照费，咁啊死啦，系嘛？BBC 大镬啊，跟住咧执笠啊，咁跟住咧就系嗱，而家佢最不利嘅咧就系、是、佢虽然系有民意嗰度有45%支持，但喺嗰个议会里边嘅席位咧啊，都系只系得个5席，所以咧佢会大力嘅系推行呢个叫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简称呢个 PR。即是话咧比例代表制，即系好似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啊，喺呢个2019年之前咁，但系咧呢要实行呢个比例代表制咧，嗰、那个阻力系好大嘅。如果佢一旦咧系要实行比例代表制咧，呢、這个系石破天惊啊！对于 改变 晒 成个选举制度， 300几年啊，呢个制度嘅个重大嘅转变系嘛？嗱，而家就睇下佢嗰个游说工作系点啊？呢个但系咧。你話而家嗰啲工黨啊，同保守黨嘅議員，佢哋係既得利益者，佢用咁嘅規則進入下院，佢哋點會投票啊？係改變遊戲規則，將自己嘅席位啊，係大量啊，係變咗雙手拱送俾係呢個革新黨咧。啊，呢個所以我認為佢就算有呢啲嘅政綱咧，都好難啊，係回潮，即係好難咧，係上到台，係嘛？呢條路非常之艱辛，但係孤物論係點？咁而家咧，工黨咧，佢咁样咁嘅踌躇满志咧，首鼠两端咧，值得留意啊！因为咧，明明咧系 Boris Johnson 啊，呢个约翰逊啊，话庄汉生做首相嘅时候咧，推行呢个 BNO 咧，工党咧系非常之支持。点解而家斯坦默上台咁咧？咪又系钱咯吓！佢除咗向美国啊系要求投资啊，向另外一个大国啊都系乞紧啊呢啲咁嘅贸易合同啊嘛，系嘛？即是被人捏住个喉咙㗎嘛，係咪？係咁简单啫嘛。所以你咪留意佢嗰啲贸易大臣啊、副首相啊，去嗰个国家嘅时候返嚟啊，又揸住几多钱啊。而家你嗰6亿英镑上次呢个女首相女财相李夫斯返嚟呢，得个鸡碎咁多，你咪睇下你自己自取其辱系咩结果囉，係咪？咁所以咧就局势咧都当然唔系话完全系明朗嘅。只不过呢费拉治咁样讲一讲呢，是俾咗好多 BNO 嘅个定心丸，亦都证实咗我哋风云谷啊吓嗰个高瞻远瞩啊嗰个推测，同埋咧嗰个建议系嘛？我话叫你哋定咧，你哋就可以定噶吓，就 BNO 呢个问题系嘛？我话就嚟打世界大战，如果习近平连任咧，第三届咧打世界大战嘅风险系提高至70%咧，就系噶啦。你依家信唔信咧？啊，2年几之前我讲噶嘛，你抄翻啦。 吓嗰阵时仲有好多嗰啲 KOL 又，诶唔使惊嘅，一定唔会打世界大战嘅。咁你自己睇下啦，系嘛？你登啊，系和平都俾你登到战争咯，系咪？因为你邪啊嘛，系咪啊？所以咧，好多呢个世界局势咧，就系、是、啊，好多嘢咧，你要有一个广阔嘅视野啦，系嘛？咁啊嗱，而家咧就系保守党咧嗰度系最大镬，因为咧保守党俾人哋话，你而家又话啊，我翻嚟之后会点点点。佢话 What the Tory promised today for tomorrow is what they had power to do yesterday。佢哋今日咧系应承我哋回朝翻嚟会点点点咧，系明明佢哋过去13年咧系有权力咁做。And why didn't they？ 点解佢哋冇做？嗱，呢个问题啊问到咧。保守党口哑哑，因为保守党是浪费了他们执政的13年。由这个庄汉生开始至到之前那个尤其金马伦奥斯本这些，一个做首相一个做财相，加上文翠山全部都是很 weak 很弱的人。到他其实选过一个我认为是对的，那个就叫做 Liz Truss 卓惠斯。卓惠斯上台咧，佢推出个政策大幅减税，嗰、那个系啱嘅。但系吓呢个保守党里边嘅主流，夹硬咧要将佢45日咧系赶咗落台。啊，咁而家你知啦，睇下嗱 ，Nigel Farage 就用翻晒以前戴卓尔夫人嗰一套，就系、是、减税冇嘢嘅。呢啲嘢咧，太阳底下无新事，系咪？就是推行翻嗰个自由市场经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样系咁。但系13年来，保守党就婆婆妈妈、枝枝整整，为咗取悦年轻嘅人嘅选票，结果咧佢最大嘅错误就系吹鸡整咗个咧叫脱欧嘅公投。而家好多人咧系不能原谅啊，系呢个咧金马伦。所以你睇金马伦咧系退役之后咧系冇乜出嚟讲嘢，但系佢好厚面皮啦。都做過一輪外交大臣，你明明是做過首相都回來降格，你看到這些這樣的 Eton 啊、牛津出來這些這樣的精英，就抵啊 Donald Trump 呢，就看這班人不起，是吧？ 保守黨當然不行啦，陶先生，這個也在法拉治今次強勢地在個新聞發布會上面呢，去表達了他們的施政立場，根本就將保守黨呢更加 我放上最後一根稻草啊。但工党近期都有啲暗涌，除咗佢民意偏低之外，就係、是、嗰个左王呢话成立一个 Your Party。嗱呢度呢我又真係呢唔係好知啦，我想问下你。咁呢个 Your Party 搞唔搞得成呢？ 搞得成。搞得成啦。乜嘢 Party 都搞得成啦。你想而家整一个叫风云党都得 㗎。係咪 但有冇人捧你场㗎嘛。 嗯， 这个呢 Jeremy Corbyn 咧，亦都系英国版嘅 Bernie Sanders。啊，佢系一个咧，即系都几有原则嘅一个咧，真正嘅社会主义者。 左到底， 佢唔贪钱，好左，但系咧佢唔 corrupt 嘅，佢冇咧系呢个左右逢源嘅机会主义，系咪？对于呢啲人，我反而 中国揾水，起码 个仔有冇喺中国揾水啊？冇啊， 冇 有冇啊？ 冇。 咁对于呢啲人，我反而尊重咯。即系美国嘅桑德斯咧，我系尊重佢因为他讲的东西完全呢、就是、在道德上来讲是正确，不过在政治现实中是不可行的。Jeremy Corbyn 如果你搞一个党是会分裂到工党一些左的，因为现在这个司纪贤最弊他不左不右，他又狂奶这个 Donald Trump， 是吧？ 扮左的嘛，其实他实右。 他扮左就实右，现在你又走去承认巴勒斯坦，那你即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以前呢这个工党分裂都不是第一次的了。曾经有一个叫 SDP， SDP 呢就是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就是由这个不是工党，是由自由党那里是分裂出来的。它里面那个有四大这个巨头呢，那时候都很有分量，就是 Roy Jenkins， Shelley Williams， 还有一个做过工党的外相，这个叫做 Owen， 是吧？他是由这个工党和自由党各自分裂出来，结果玩玩了十年八载呢，是没人投票都玩完，是吧？那所以呢就工党呢是一定是一个 failure 来的了，是一个失败的了。现在保守党呢是又拿手不成势，那所以呢这个 Reform Party 革新党呢，在理论上如果听日即刻大选呢，他是赢硬的。咁而家咧就係佢要咧，好似 Nigel Farage 咁，將佢啲以前